第23集，难忘的攀岩。攀岩队员已经准备好，准备攀爬线路。秦维航正要转身离开，就见肩膀旁递来一瓶水。他扭头看着递水来的安宁， 谢谢。你要喝吗？ 啊， 你不喝我就拿来洗手了，那就不能喝了。 啊，不用了，我不渴，你洗吧。我来吧，看你单手不方便。 秦维航只握了一会儿，那只矿泉水瓶上他握过的地方就有一股热感。安宁抬眼瞄了瞄秦维航，这次没被发现，因为秦维航低着头专心在洗手。虽然从上面下来后也没见秦维航多喘，但想来他也是累和热的吧，这不脖子上都有汗呢。秦维航洗手的时候，小胖和梁胜寒也过来了。小胖一过来就是一嗓子： 哥，你真是太帅了。 谢谢啊。 秦维航发现水倒歪了，只能跟着把手挪过去，没抬头的应了小胖一声。韩宁心里顿时有点小遗憾，这话让小胖给抢先了。 我每次夸你帅你都说谢谢，我们夸你帅不是助人为乐要你道谢的。 哎呀，你不懂，这是人帅哥的话术，专门用来应付你们这些眼狗的，就像条件反射一样。 哎呀，我这次夸的又不是他的眼，我夸的是他的身手。 你这受伤了要上点药吗？ 秦维航这才注意到掌心下方被划了一道，有点脱皮发红，水淋上去时有很轻微的疼痛感，但其实还好，因为刚刚攀岩过，他手心还残留着岩石粗糙的触感，都不怎么觉得疼。他重点冲洗了一下那个位置， 没事。 哎，肯定没事啊，你都不知道他手就是多硬，宛如化石。 秦维航洗完手走到戈登山包的地方，弯腰拿了一条毛巾出来擦了擦手，韩宁就把手上的灰色卫衣还给他了。秦维航接过来也没穿，就抖开来往后披在了肩膀上，两条袖子搭在胸前。岩壁下方第一名队员又开始尝试 Just So-So 这条线路了，韩宁也和梁胜寒小胖一起关注起来。 哎呀我的老天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的？ 这条线路我很熟悉。 哎呀，那也太怪了吧。 什么叫红点啊？ Red point， 意思就是不需要器械帮助完攀一条线路。 哥，你刚刚为什么不打算登顶啊？ 已经登过了，没什么执念了。 那还要谢谢你啊，为了我们又登了一次。 秦维航看安宁又推了一下眼镜，这次终于可以确定是因为眼镜的重量导致的，也注意到他镜片上落了一点点灰，应该是在他下来的时候沾上的。 我下来的时候你别站得太近了。 对啊，我当时还叫你了。 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没听见。 汉宁大概是太兴奋了，压根没听见有人叫他，保不准差点给秦维航添麻烦。秦维航没说什么，就把肩上那件连帽卫衣穿上了，双手抄进卫衣的兜里，右手掏出一张手帕，那边于染在叫他，他走过去前把手帕放到安宁的手上。 擦一下眼镜吧。 秦维航给了他以后就走远了，韩宁低下头才发现那不是什么手帕，而是登山用的头巾。俱乐部会在黑马攀岩基地逗留一天一夜，但秦维航的任务就到此为止了，后来他们一行人就脱团行动了。小胖提议在古镇里逛逛，顺便找家不错的馆子请他们吃大餐。不过因为安宁下午还要给袁小叶补课，只能告别美食提前打道回府。到蓝田郡的时候他迟到了半个小时，好在有提前请过假，钱飞也没有介意，倒是袁小叶没有什么恶意的咕哝了几句。 小青蛙哥哥，你迟到了正好，他忙着出去有约呢，好把你甩给我。 钱飞没好气地瞪了儿子一眼。没想到开始给袁小叶补课后，钱飞真的出门了， 发了条微信给他，麻烦他帮忙看好袁小叶。以前补课的时候都是袁小叶走神儿，今天袁小叶写题的时候换安宁走起了神儿。他不断想起上午的攀岩，想起豹子一样又帅又灵的秦威航，第一次对这么陌生的极限运动心生向往。 啊 啊，什么啊？ 啊，没什么，忘了点事儿。 哎呀，不行啊，我好讨厌学习啊，我只想当个差生。 当个优等生不好吗？ 像你这样的优等生不是女朋友都找不到吗？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女朋友啊？ 一看就知道啊，你要是一款包包，上面肯定全是 single 的 logo。 我英语学的不错吧？ 陪了袁小叶一下午，晚上回宿舍后，安宁第一时间把背包里那条头巾拿出来洗干净了，晾晒了起来。他走得太急，忘了把头巾还给秦维航了。其实他背包里有戴眼镜盒和眼镜布，本想把头巾还给秦维航的，后来人一多，大家七嘴八舌，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就给忘了。寝室的阳台上凉风习习，对面的宿舍楼灯火通明，也不知道这个时候秦维航在干什么。他想着，这么晚肯定不会在野外攀岩了，可能是在攀岩馆吧。抬起头，头巾在晚风中轻轻地摆动，他挣脱地心引力的样子真帅啊。星期一，秦维航难得缺席了专业课。梁胜涵和小胖虽然来上课了，但课上也是哈欠连天，精神萎靡。下课后，安宁问他们， 你们昨天玩到很晚吗？ 还不是因为他非要东逛西逛的，那地方穷山恶水的，有什么好玩的？ 这什么穷山恶水，人家那叫原生态。安宁哥，你没在太可惜了，我们划了竹筏，骑了马，我们还去山上溜了索呢。 啊，难怪秦维航都缺席了。 看来昨天的活动是真的很丰富了，还好这两堂课他都记了笔记。 他缺席跟我们无关呀，我们在古镇吃完饭他就走了呀。秦维航都走了，你还要玩什么溜索？你也不怕摔死在山里？ 哎，你不知道啊，宁哥，他居然恐高。哎，秦维航不在，他死都不肯上去溜索。 我那是借口，我就是想让你别玩了。 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，人家领队小哥鼓励他尝试，他说什么，哎，秦维航走的时候交代他不要随便尝试危险项目，秦维航走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一声走了，交代什么了啊？ 你能不能别说了？前面是食堂，咱们去吃饭吧。 我不想去吃食堂，咱们去外面吃吧。 我不去，我一卡通上充那么多钱，不用浪费了。安宁，走，咱们去校花食堂。 哎，行行行行，难为你昨天陪我溜索了，这顿饭我舍命陪君子了啊！ 舍什么命啊？陪你去吃那些营业执照都没有的路边摊才叫舍命。我回拉了我一晚上。 其实这边食堂的菜色不错，不输外面的馆子，你可以尝试一下。再说，长期在外面吃也不健康。 哎，安宁哥，我知道你来这儿就是吃的厨菜好。哎，这位哥可不是啊，不就是为了看新垣结衣吗？ 你不看校花，你看校草行了吧？ 我那是崇拜，崇拜知道吗？ 安宁看两人怼来怼去，心里偷偷有些羡慕。虽然他们三个人平常走得近，玩的也最好，但到底梁胜涵和小胖是室友，同吃同住的，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。